锵锵三人行，哈哈，今天是丹青兄、索拉姐啊，你们俩呢？你别老盯着那边看，你看着我。 我以为又在看电视。 他这个画家呀，他看见什么他都盯住一个画当看。 对 啊，你们俩是老朋友了， 老朋友了。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分行也挺有意思。本来一个是绘画，一个是音乐，但现在共同的身份是作家。啊， 共同的身份。 而且呢，你们好像 他是老作家。他80年代就是 没错， 他是做鞋的 选择啊， 嗯，你是做鞋的吧？ 我做鞋的啊， 现在还是吗？ 现在还有哦，有做鞋哈， 当然有啊，80后都已经做鞋了。 哎，你是1994年 认识的，认识的，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年，因为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因为我82年出国，他还不知道有刘索拉，然后到84年85年，我在美国哪个报纸上忽然看到就刘索拉的照片。戴个军帽 啊、哦、 你还记得吗？ 那是特 非常漂亮，就在80年看就是非常前卫的一个女子 啊、嗯、 同时又不是因为打扮才好看，就真的她自己长得好看。我想这哥们儿我然后到80年代末你来过纽约， 嗯， 我有个朋友还跟你跳过舞，我心里就想，哎呀、哦、我怎么没见到， 全在意着全在意着的是吧？高兴吗？啊、嗯、这个丹青夸你漂亮啊。 嗯。我听着挺多的， 说你胖你就喘， 来劲吧，这辈子听太多人夸我了，所以我麻木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啊 不老实， 是得说说你们俩拧巴的事儿 啊。 其实最近呢，我感觉啊，这个秋冬天来了，反倒是你们俩的旺季来了。一个是你啊，到处走学卖书啊，一个是你啊，是马上就要音乐会了吧？12月9号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很多朋友聊天那饭桌上哈，往往听到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陈丹青想干嘛？说陈丹青这是在干什么？但是呢，也有人觉得呢，就是种种的这种状态啊，也是一种中年危机， 可能啊，完全可能啊。 这就聊到索拉爱聊的了，索拉，你现在有中年危机吗？ 我没有。我没有中年危机。 你没有是吧？ 我没有。 你没有，咱这样，那个你跟洪晃他们拍那电影吗？叫《无情洞》吗？哎，咱们一块看一小段好不好？哎，咱们放一段。 妞妞，我更什么了？更年期啊！哥们可算到岁数了，但是比我还大呢。你可能早更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你更我不更？ 听我说哈、啊，医生说的。40岁以后的人就进入更年期阶段了，可能还更早呢。更年期阶段其实最性感了，鲜花开到极致，漫长又性感，潮热二字你应该理解成又潮又热 baby I'm hot 40女人一枝花呀，就是这意思。 得了吧，人说女人40豆腐渣。 哎，你瞧，咱看片子的时候，人丹青还说呢，你看漂亮就是漂亮。 对， 怎么意思呢？ 太抢了啊、嗯！ 啊， 太抢了啊、嗯！ 太什么呢？ 不但漂亮，就很性感。 看着我说话。怎么不但漂亮而且性感？但是，更女性更年期潮热是什么意思？ 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真的，我就真的觉得女人的更年期不可怕。这一般传统来说，就是女人到更年期完了，就是女的就完了。但是现在西方的医学证明，女的到40岁以后，甚至有些人在30多岁以后就进入更年期了，就是她的荷尔蒙激素就开始变。他就会有这个，但是呢，女人往往40岁以后是最性感的时候。就是法国一个男人说过，就是特别著名的话，45岁女人是最美的女人，就是女人完全成熟了。可是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是你进入更年期了，45岁左右开始了。 但是你说是就是啊， 更年期是有这个反应的、 这个、 啊。你说这女人是不是漂亮啊？女人，我天哪！就现在中国男的有一问题， 嗯、 就在于由于中国男人，我也不敢当，不是除了你们俩啊，就是很多男，我觉得是跟男性的这种自信有关系。他就认为女的越往小了看的话，越是个女的；大了的时候，其实他接受挑战，他是女人智力的挑战。其实女人的美，如果你要仔细看。 这些就是成熟女人，她有一种特别成熟的性感，特别美。小孩其实不性感，小时候 就 漂亮。就 是我们不找四十岁的，是因为我们自卑。 你太小了， 我们自信心不足。 跟你说，四十岁的你自己， 我四十了， 你四十了啊？对，你 好年轻啊！ 我告诉你，四十岁的男人刚刚开始变成男的，到了四十五岁的男的才是真正的男人。 可能我以前就是一太监是吗？我 你这不算男的，四十岁以下男的根本就不是男的。 行，所以男不女 对。然后呢，你刚刚进入成熟男人，你看，就是你将来你就是环顾一下周围跟你岁数差不多女的，你会发现她们不难看，而且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好看。 那她呢？她五十岁了，她可以了吧？算男人了。 我虚岁都五十五。 这就是男人成熟的 五十五了， 对， 成熟的男人成熟四十五岁以后。 所以也有些人就讲啊，你像他现在比如说骂的前这个退步级骂得更狠，说退步级续编呢其实还往回收敛了一点。 对，有点。 哎，这个到处骂乱发脾气啊，往往容易愤激啊，这本身是不是一种更年期的 有可能，完全可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刚才说嘛，男的在更年期不知道。 我还没说完呢。 啊，你先 说。拉汤二去了。我就是说，我觉得先说女的，我不知道男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嗯。 女的在更年期的时候，大家一致以为女人更年期以后这人就完蛋了，所以女人更年期要发脾气。有的时候女人不高兴发脾气是由于，比如说她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。你给他搁家里，他就在家里头做家务活，有很多就是做母亲或者家父。他到这个岁数，他随着更年期生理的不舒服，他就会有反应和不高兴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是特别忙的这种女的，有的时候就生理反应，有生理变化，她就不会不高兴。 我跟你说， 没有不高兴。 你说的没错，但有点说风凉话。 说谁的风凉话？ 就是、 说所有女人在更年期前后的一个风凉话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生理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处境还是很重要。 我说的就是处境。 就如果你在这个年龄，你的婚姻，你或者子女问题，或者你的工作很简，如果你下岗了，哎，或者你是比方说还有户口问题，但又碰上更年期， 啊， 然后你上有老下有小， 没错。 你就不可能这么潇洒， 你就会 问题第一你索拉没有子女是不是？ 不是，我现在说的就是这意思 啊。 我刚才说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了外界的这些所谓很多负担的话，母亲，然后家庭妇女或者在家里有很多负担， 整个就是你活到这一段， 对， 你顺不顺？ 对， 你好不好？ 然后你再有一个生理的变化，这时候很的特别容易，你就会感觉到你是完蛋了，然后你就会有脾气。就我说的就是一个这个，是一个集体的包装，是整个一套。 我最近对更年期有个好奇，因为什么呢？看电视剧，我就向他学习啊。你不是在美国租2000集中国电视剧看，就感觉了解他们怎么活着。最近有个电视剧说是特别好，叫《金婚》，蒋雯丽跟那个他也就蒋雯丽演这个女的。然后呢，我正好昨天晚上我看见一段，就是讲这个更年期。哎呦天哪，我没见过会有这样啊！就是说。吃饭的时候说，哎呦，全家人都得说妈妈现在更年期，突然就哭了，或者就是小孩子哈，这吃饭掉个筷子，这怎么回事，就把八辈子的事儿都想起来。 我跟你说，把那个柜子放在北墙，你怎么又放到南墙了呢？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呀，啊，你爱管不管，我不管了，我就是这样，怎么着？ 然后可能大姐还跟他说吃点雌激素吧，我吃点雌激素特别好使。 他会异常，他会过度反应，会 更年期。对女性来说，我不知道男的是不是对女性来说，生理上是特别痛苦的，就是特极痛苦，就是因为我经历这个非常痛苦。就是 完全生理上的， 生理上 跟心理精神是， 它会影响你心理，但是你生理上太痛苦了，就是太不舒服了，因为会心跳。就是说你说话每能半分钟一分钟突然心跳一下，而且那个会每天出汗，就是人就湿了，就是真的是出汗， 真是潮热 啊！它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潮热，就真出汗，而且对真的是不舒服，还有发烧，会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像一个正是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 咱们丹青兄是潮红， 所以男人可能不经历这种问题，但是我觉得男人的另外一个痛苦，那就是你们自己男人知道，就是说男性更年期就到了一定岁数的话，你可能是不是觉得在男性的这种生理上有变化，这是你们男人的事了，女人 你觉得呢？ 你要不写个更年期？ 更年期没错，哎，下一集还退什么步？ 我 更年期， 我老想不出下本书用什么名字。 哎，就定了，咱这就定了啊，就是更年期。 我觉得其实咱们整个国家、整个党差不多都在更年期，就这二十年，真的，更年期就是他乱套了，出现很多异常，然后对很多事儿就是在更年期前其实不会那么反应。就是它是一个过度反应，但生理上这种我还真是没有体会，就是我得去看看书。 哎呦， 这个男的更年期来了， 关于这个时代变化还真是，我先后听到有这个农转非的说法，今天又听到更年期的说法，有意思。男的更年期我有所学习，广告之后咱们可以聊一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讲到这时代普遍进入更年期啊，现在丹青讲讲青苗法。 青苗法。 青苗法。 为什么男的都喜欢找青苗？ 青苗，我想这是中国的问题。你看中国选电影明星都是往年轻走，但好莱坞不会这样，欧洲更不会这样。欧洲最金角的几个演员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女演员，好莱坞也多的是，很少有国家，可能亚洲有这个。 为什么呢？ 这个呢倒是它跟传统有关系，可能好多原因啊，原因之一就是鲁迅好像就说过，就是中国喜欢吃青苗， 老牛吃嫩草 啊，就是肉啊蔬菜都剪非常嫩的，就还没熟的就把这就把它切了啊。然后当然它会联系到那这是个吃人的社会，那老的就吃年轻的啊，就一代压一代，这个传统太长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这百年和这五六十年有关系啊，就是一个让你成熟的一个机制没有了。让你成熟的机制是 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能让人成熟的机制呢？ 这个说的太书面了，就是怎么说？你看，在我在国外待这么久，我觉得中国女性啊，就是在35岁到40岁以后可看的远远不及就是所谓先进国家。就是 什么叫可看的？ 好，才样子还在啊。就是而且越老越好看。你比方我到米兰，我到歌剧院去，我在休息厅，那都是可能是老贵族都在，就是年轻的在那儿根本比不过老的，无论是男的女的 啊，那种风度 绝对比不过 啊。 然后这个咱们叫老女人，比方说40-50岁以上的，甚至60-70岁以上的，你在中国能还有样子在那儿的，出来能够仪态，这种的谈吐，这个相貌还好的越来越少。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这个推荐，有一回好像说起来还挺愤怒，说亚洲所有的这个娱乐工业利用年轻人的身体，就说比如说这些小孩你原本爱搞什么音乐不管你，到了我这唱片公司完全重新的我按照商业流行的这个包装你，实际仅仅是利用你的这个青春期的身体。 是是是， 我还听过一个美国的那么一个 CEO 啊，你知道跑到中国来乐不思蜀，说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就是他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呐，在美国呀是不会有18-19岁20几岁的小姑娘整天跟我们在一起玩，你知道他来到北京啊，他觉得哎呦怎么你们这些老男人身边就全是这些个 这个哎呦，对，我打断哈，要不然我就忘了，这是女孩的问题，这是教育的问题，老师的问题，家长的问题，还有女孩本身的问题，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轻易的就说怪这些老男人或者怪男人，或者这女人也是有责任的，就是整个女性的教育是特别不发达的，就是怎么可能一个16岁 没有女性 没有，对，这就是说20多岁的女孩自己就说自己老了，我现在必须得马上结婚，我马上就是因为我太老了，然后10几岁的女孩能够答应去做这样的广告，她的家长怎么能同意？家长可能还会很骄傲，我看见很多这种时装杂志，小女孩穿那种特别性感的衣服，不是在花花公子上，而是在这种正统的什么什么卖房子啊什么广告，都是那种10几岁的小孩打扮得非常性感，半张的嘴，然后做那种特别性感的姿势，家长怎么能够让她去做？因为觉得很骄傲，说我女儿上报纸而且是赚了很多钱，家长让她这么做她不觉得这个，要在西方的话它有一个分别，要不然你在花花公子上做，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不会去怎么做，你除非你穷疯了，你 是是是这样，我在教书中的接触都是70后80后，我蛮惊讶，就是他们对青春的感觉这么敏感，就其实在我看来还很小的孩子， 他抓住就觉得我很快要老了， 对对对， 然后底下更年轻的上 来，我得利用我的脸赶快找一个人， 对对对， 嗯，哎呦，完全是错误。 我们年轻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，我们一点不觉得自己什么年轻或怎么样，要老了就要到很晚才会有这感觉。 是是是，我二十几岁也没有这个感觉， 这个是被夸张的一种感觉，然后对他们来说很严重。 对， 你觉得这是怎么？是环境的这种感觉吗？就全是那么年轻的身体，造成这种压力吗？ 就是教育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从家长， 我觉得时尚吧， 到社会的教育 是时尚吧，整天电视上看见的、海报上看见的都是这样年轻的那种形象。选秀节目里看 它是个极端，就我们在七八十年代的经验，就是我们且有的等了，永远是老的在前面，在上面，就论资排辈。 但是那是文化的文，那是因为是文化。 对，那是个就老人的政权，然后整个的社会就论资排辈。可是这九十年代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就是这谁轻描谁上，就是老的赶紧走，所谓老到四十多岁就赶紧出局。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是不是受日本台湾的影响太浓了？因为日本你看就全是这种小女孩，那个因为日本的整个男性那个社会，它就是整个有这么一个传统啊，它就是对 我想还是就原因之一啊，就是还是有一种下意识的报复心理，就是因为老人文化太久了。太久，永远上头一层层压的年纪大的人，所以现在可能大家未必意识到这个，但是就是他妈的，这该轮到我们上了，就是。 但是你说的这个还是老人文化，那叫文化。现在他说的小女孩，这不叫文化，这等于是社会现象，就是整个普遍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地儿，这么多女的，如果所有的小女孩在十六岁就感觉到必须得抓着一个老草抓着，然后到二十多岁啊，或者然后老牛，然后到二十多岁就觉得自己完蛋了，就嫁不出去了，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人生。他这辈子真白活了， 这个是不安全的。这还不光是女人，我想在每个领域、每个人群里面，其实都有很深刻的不安全感。然后再体现在年龄上， 就是 比方说演艺界啊，或者是白领，这个或者就在大学校园里面，就这种不安感， 对， 越来越强。 那这种不安感在你身上有吗？ 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年轻时候是不是不安，是绝望。就是我们从小就觉得反正我这辈子不可能念书了，不可能回城了，更不可能什么出国，这都不在想象当中。我们小时候这年轻时候要求非常低，就第一我能回城，或者哪怕是我调到县里都好，就一直到二十多岁，我们一个最高理想就赶紧离开这个村子，就这样度过了青春。 我曾经听一个跟他同龄的一个作家讲，他是什么心情，他说我们这代人呢，活一天都是捡来的， 对， 感觉是劫后余生。说你想想文革的时候很大概率我就死了， 对， 那今天我活着这赶上好时候了， 特别容易满意，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满意、 是是是。 对，我们在那种时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，根本还没想到什么得抓老牛什么之类的。 非常同情今天的年轻人。因为我设身处地想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虽然绝望，你周围看看大家都绝望，全在农村或者全在工厂，你了不起也就是在城里有份工作，工资到顶了三十几块钱，所以你没有可比的东西，大家都挺惨。到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幸运儿，比方说我考上了你没考上，但那个差异没有像今天这么大。可今天的孩子从他上大学在校园里他就开始比，原来一起的同学一个是考上了研究生或者博士生，我他妈没考上。然后出了大学以后你年薪多少我年薪多少，一会儿瞧着你已经有房有车开在贷款，我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就这种压力，这种不安，这弥漫所有 啊。我现在感觉今天就是 我非常同情他们， 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。 大锅饭没有了，可是西方的恶性竞争又进来了。这个竞争的这个游戏规则又还没有建立，它只是一个竞争一个淘汰，所以非常不安。然后这当然也影响到中年人，就是三四十岁那一代，因为他马上就瞧着底下哗哗一波波上来都紧张了 是这样上来 的。是的，你瞧着公司里一张张新面孔进来，这一眨眼就九零后都上来了， 是是是， 就瞧着自个儿这日历一翻，我这么生日又快到了。 真的 没错， 很具体。 我听一搞音乐的一个人，差不多三四十岁，就说看看那些年轻人玩音乐的，他说我就感觉啊，这些人都是拿着铁锹，买我们的，你知道一锹一锹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咱刚才聊到这八零后九零后哈，争先恐后，气势汹汹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网上咱们这图像时代，我给你看一个图像啊，也许引起一片板砖。九零后啊，这张照片叫九零后炫富女。 炫是哪个炫？ 炫耀 啊，炫耀炫耀啊！ 这个女孩啊，把自己这照片弄出来。还有一张照片，咱就别出了，甚至有人怀疑那是在吸毒。但是就这张照片底下，它有文字，说你们这帮八零后的孙子，你们就天天在这个老板的这个辱骂下，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责任下哈，你们就过你们可怜的日子。你们有钱吗？你们有我有钱吗？但是网上很多人就骂他，说你手里的钱哪来的？还不是拿你父母的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开始出现这种感觉， 网上什么事儿都有，你就不要 夸张了， 就是没有必要去 夸张了， 这个不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。 然后到这些角儿身上，他自个儿夸张自个儿的一个年龄， 对 一个代际， 这没什么嘛， 被夸张了。咱们小时候哪有说我是五零后的，你是六零后的，没这说法。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受宠的概念，因为我刚到清华教书的时候，我说比方说你们七零后的孩子，他马上就抗议，他说我们是八零后的，就你一点不能说错他们的代际， 是 不能说老了两岁，他都要跟你指出，他说我是八零后的， 对， 然后他们互相也问得很清楚啊，那你是学姐，你比方七九的，我是八二的，什么这些，就年龄意识特别清楚。 啊，这背后他就是个。捎带一句，就是说，嗨，对不起，我拉回我们乐队来说，我想 对对对， 我在我们乐队里头的人，就是从老的，就是李珍贵老师，比如说比我老一辈啊，就一圈嘛，六十多岁了，我五十多岁，下头我就有四十多岁、三十多岁、二十岁，到现在我十几岁的，就是每一代都在我们乐队里头，我就这感觉。我想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不要感觉，比如说你要是有这种感觉，说我得抓着我这一代，那你就死了。就是人还是活得宽一点儿，就是小孩就是比你有青春力，小孩就是要上来，但是老的有老的好处，你是标志的这一代，你就不要想着你还要标志下一代。 但是你看，就我见过一个22岁的女孩，就叹气，哎呀，一下我很快就30了，她会这种感觉，因为什么呢？22岁吧。20岁的时候，父母亲还说不要出去啊，晚上不准出去，不准跟男同学，就看着，死看着。但是呢，才过了22岁，马上这个女儿的这父母亲呢，就开始着急。哎呀，有什么合适的男同学啊，领到家里我们看一看。又怕女儿嫁不出去。 这是父母的问题。 哦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你在上海，我父亲就在公园里看到，泱泱的这一群人。就是爹妈在那儿互相问你孩子多大了，咱们各自，我这儿有个闺女，咱们见一面怎么样？我爹走过去还被他们拉住，啊，那我还是都50多岁，那你孙女有没有？啊，就这样。